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我是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群。 今天外边真是骄阳似火哈、啊，但是有风呢，还是觉得挺凉快的哈、啊，就像啊看到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一样哈、啊，心里特别的暖和又特别的凉快。 今天特别开心，中午上节目的时候呢，我跟小莲说呢，现在蓝天白云，这个天儿啊就特别透亮，让人看着心里就痛快。 嗯，上午巩立姣获得了中国田径军团在本次东京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然后下午呢，咱们又有金牌进账了哈，跳水拿了一金一银。非常不错的表现，肖若腾也在刚刚结束的单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一枚铜牌，我们将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其实巩立姣呢在倒数第二投的时候呢已经是奠定了冠军的这样一个分数啊，已经是这个金牌入账了。下午这个施廷懋也是一路领先，最终夺冠的分数呢特别的具有优势，383.50分。 嗯，三金一银一铜，截止到目前为止哈，我们中国代表团在这一个比赛日获得的奖牌数。来看具体的情况，女子三米板施廷懋摘得金牌，帮助中国队收获了9连冠，王涵获得了亚军。 另外，中国军团呢今天第22枚金牌呢是田径赛场，巩立姣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冠军。 男子自由体操以色列的选手获得冠军，肖若腾出色发挥获得铜牌。 而在羽毛球赛场的卫冕冠军陈龙以2-0横扫印尼的金廷之后，闯入到男单决赛，将会对阵是来自丹麦的安塞龙。 接着还是横扫的消息，国乒女团只用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3-0就战胜奥地利队，晋级到女团的8强。 另外，现在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已经过半，中国代表团表示呢，前半程成绩良好，后半程竞争更加激烈。 今天的话题是，最近有没有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呀？因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巩立姣哭着说，人还是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我现在就实现了。 4届奥运会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夺取金牌的梦想，真的是不容易。32岁，这个年龄可不再年轻了。 最近你有没有实现自己的一个梦想？还有就是，哦，是其他的话题哈，国安怎么进一个球这么难呢？ 哎呀，一声叹息啊。 啊，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除了东京奥运会其他方面的消息，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节目保持互动。 奥运奖牌榜， 来看现在的奖牌榜，中国代表团23金14银13铜，奖牌总数50，暂时还是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团是20金20银14铜，奖牌总数54，排在第二。日本代表团17金5银8铜，奖牌总数30，排在第三的位置。 排在第四位的代表团是澳大利亚代表团，目前的14金3银14铜，奖牌总数31枚。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呢，目前是11金15银12铜，38枚奖牌总数，排位第五。排在第六的是英国代表团，目前是9金10银12铜。韩国代表团目前排位第六，5金4银7铜。法国代表团、荷兰代表团、新西兰代表团、捷克代表团都是4枚金牌入账。那么德国、加拿大、瑞士、克罗地亚都是3金入账，意大利、中国台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科索沃都是2枚金牌。 嗯，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详细的内容。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来关注一下下午的比赛。东京奥运会进入到了第八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跳水项目女子单人三米板的决赛当中，中国运动员世廷茂跳出了383.50分，获得冠军，这是我们本次奥运会的第23枚金牌，也是实现了奥运会这个项目的9连冠。 王涵呢是总成绩348.75分，摘得了银牌。美国名将帕尔梅尔呢总成绩343.75分，获得铜牌。加拿大的名将阿贝尔发挥失常，只排名第八位。 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金泽，来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跳水方面的情况。你好，金泽。 主持人您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下午的战况。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单人三米板决赛中，中国龚冕，那么还有她的搭档，三米板的双人搭档王涵是获得了亚军，那此呢，中国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金银牌。同时呢，从1992年奥运会以后呢，中国是一直蝉联这个项目的金牌，可以说是保持了我们跳水梦之队的这样一个角色。同时也是老将世廷茂在这个奥运会周期收获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了。他和世廷茂和王涵呢，他们两个人已经是30岁的老将了，其实这个年纪还站在跳水人才辈出的跳水队里，可见他们付出了多少，也可见他们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在公众的采访当中呢，我们问世廷茂说30岁还能夺得冠军，和上一个里约奥运周期来说，他觉得他的感觉是怎样的？廷茂给我们回答是，之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是在这次的奥运周期，他是10分耕耘才最终收获了这枚金牌。就是因为之前的太不容易，以至于在赛后当看到自己的总分是排名第一的时候，他真的是掩面痛哭。我觉得这种老将的坚持，我们在赛场上看到的太多了。但是真每个人都能代表我们这种中国奥运健儿的精神。主持人， 好，谢谢金泽的介绍，稍后也请你继续关注中国跳水队的情况，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 我看到哈赛后的采访，他说其实第五跳内心也是蛮紧张的哈。对，你别看咱们是梦之队，但是真的在比赛站在这个跳板上依然还是非常的紧张，整个比赛呢赛前做了很多的准备，所以说这个赛前的心理调整的是多么的重要哈。说大概率王涵说了，或许是我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希望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也能够像跳水项目一样创造出辉煌的成绩，也希望王涵能够有一个美丽的转身啊。 其实看到这个比赛之后呢，电视转播世廷茂呢也是这个掩面而泣啊，这个也更应该是喜极而泣。看的时候呢，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因为作为一个，其实这是一位老将了，他也不是第一次要在奥运会当中夺牌，应该是非常富有经验的。但是这次能够夺牌之后的话呢，如此的激动，面对电视镜头呢，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心情。我相信内心也是非常的复杂。5年的时间，对于这些选手备战的话，肯定带来很多不同的内容，而且带来很多的压力。 恭喜中国跳水队又实现了女子三米板的金银牌的包揽。那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田径赛场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名将巩立姣在女子铅球的决赛当中20米58刷新了个人最好的成绩。就像刚才孟群说的，其实倒数第二投哈已经是拿了冠军了，一下就放松了，夸又投了一个特别好的刷新自己个人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哈，获得了冠军。我们来听记者李维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正在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奥运会女子铅球决赛的最后一轮。中国选手巩立姣在之前5轮的比赛中投出了20米53的好成绩，目前排名第一。我们来看看最后一轮比赛巩立姣怎么样。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了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拿到了这枚奥运会的金牌。这是中国田径队本次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同时也是中国田径历史上的第一个铅球的奥运冠军。我们知道巩立姣在之前的3次奥运会当中分别获得过第二、第三和第四名，这一次她终于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如愿以偿。我们马上也要去采访巩立姣，听听她在赛后会怎么说。 太开心了，真的，我觉得我做到了，这一刻我可能等了太久了，可以也可以说这个 这种现场那种感觉，我可能在我脑子里已经想了无数遍了，但是等今天真正能感受到的时候，我还是特别激动。对， 你已经四次参加奥运会了，今天是终于拿到了冠军，过往四届奥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那三届奥运会都可惜吧，二三四我都拿了，今天这个算弥补之前遗憾，而且我站在最高领奖台，我觉得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对，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今天实现了。对， 以上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李维发自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报道。 刚才刚好是啊，我们的话题也是来自于他这句话哈、啊，人必须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吗？他实现了啊，那也说说您最近有没有实现自己哈、啊、以前想的这么一个梦想也好，理想也好，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啊。 在聊天室里呢，确实有我们回应互动的老朋友啊，我是曼联就说了，他说我的梦想就是咱们的健儿呢再拿几块金牌。拿金牌的时候，大家心里肯定会非常的开心，即使像巩立姣的这个喜极而泣，即使施廷懋也是在赛后呢难抑制自己这个激动的心情，但是毕竟拿了金牌之后，我觉得大家的内心就像今天的蓝天白云一样，还是特别透亮，特别开心的。 燕林也说了，只有小目标，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攒起来没有大梦想，但是这些小目标攒起来不就是你整个的生活的历程吗？ 对呀、啊、 每一个阶段虽然是小梦想小目标，但是你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你的整个人生哈、啊、 美少女说了，她说我的梦想就是我的希望还有希望，这说的太具有哲理了 哎呀，突然变成了一个哲人哈、啊。那对于巩立姣的这一块金牌哈、啊、我们中午的时候也是连线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副教授，中国田径女子投掷队科研保障团队的成员严俊涛，多年来他也是一直跟随着巩立姣哈、啊、为他的科学备战啊做幕后的很多的工作啊。嘉宾也提到说啊，这个五年的备战真是太不容易了。 巩立姣呢，从那个2008年开始呢征战了四届奥运会，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艰辛的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就2008年的时候，当时他获得铜牌，2012年的时候获得银牌。其实2016年里约的时候，他的竞技状态是非常好的，在赛前呢，在德国的一站比赛里也投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20米41这个成绩，都满怀希望的去参加里约了。但是呢，可能因为竞技状态啊没有调整好，所以说很遗憾的获得了第4名。这个五年以来呢，巩立姣也是经历了非常多。首先呢，就是伤病的问题。他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个踝关节的手术，而且这个他是滑步运动员嘛，所以说他的右膝呢也一直有伤，所以说也经常伴随着积水呀、伤痛啊这个折磨，而且心理上对一个32岁高龄运动员来说呢，其实心理上也是非常受考验的。再加上这个疫情，那疫情又延期了一年，其实去年对巩立姣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封闭式的训练，为了防控疫情，所以说他一年以来吧，这个教练团队还有这科研团队，包括他自己，几乎除了比赛没有离开过训练基地。其实对心理上来说，他也是非常大的考验。还有就是年龄，大家知道延期之后，其实对他本人来说，大家也知道，随着经济能力的这个不断的下降，其实年龄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很高兴。他这个今年也非常棒啊，然后 PB 2次，然后20米58获得了冠军啊，圆梦了这个大满贯。 在这五年当中，时间真是比平时要长一些。我们的运动员也是跟其他运动员一样哈，缺少实战，都是采取封闭训练的方式。那在这段时间，巩立姣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中国田径协会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考虑到这个大局呢，就我们在防控方面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说，为了保持运动员比较高的竞技状态呢，中国田径协会呢也进行多次啊，就是从去年3月份宣布完延期之后。然后呢，进行了多次线上的这种通讯赛，然后包括投掷的专项赛，然后就是队内的这种测试赛，也是提高比赛的这种密度，从而达到它保持比较好的这种竞技的这种强度。但是就像这个巩立姣参赛前这个媒体采访时候也说到，就是可能很长时间来也没有进行过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比赛，可能稍微有一点生疏。大家看到他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只是一投也投出了19米4多这个成绩，他也一下找到了感觉。 那么巩立姣还有没有 再往后想想的想法哈，今年其实也不少岁数了，32岁了、 嗯、 要说再坚持三年的话35岁、 嗯、 能不能跟吕小军似的。 吕小军37岁，今年奥运会当中呢这个夺得了冠军啊，实属不易、 嗯、 越高龄的运动员的话想创造好的成绩所克服的困难恐怕会越多。 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只要是祖国需要我，我会继续投，一直投到我投不动为止哈。 应该没有问题。大家知道从2017年开始就里约之后，2018、2019、2020这4年的龚琳娇一直是排名世界第一位的，然后从东京这次比赛决赛选手可以看出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后面选手呢这个像比如说美国的包括葡萄牙的是个几个选手，其实这个竞技水平还是在他之下的。我相信在这个未来还有3年，我觉得随着龚琳娇还有很多技术细节可以再慢慢的以提高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你看亚当斯现在已经84年的选手，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生了2个孩子，今年还能拿到第3名，所以说我觉得对龚琳娇来说，也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这是今天上午咱们拿到的田径的第一块金牌哈， 嗯， 晚上还有百米飞人大战的半决赛，啊，我们的记者李维说的特别好，上午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力量，晚上我们来感受中国速度。 另外呢，中国力量当中呢，还有来自女子链球的预赛当中，中国选手王征呢是74.29米，排名预赛第2，强势晋级到决赛。那中国另一名选手罗娜是名列第15位呢，无缘决赛。来自波兰的沃洛达奇克76.99米，排名第1；美国的安德森74米，排名第3。那王征呢是在 B 组出场，他第一掷呢是达到了71.69米，第二掷呢74.29米，突破了73.50米的及格线，之后顺利晋级。 另外，今天的田径比赛当中，女子3000米障碍的预赛争夺当中，中国选手许双双最终是获得第28名，无缘决赛。是巴林的选手雅维9分10秒80的成绩排名第1。 那么今天下午呢，在东京奥运会的体操项目当中结束的男子自由操单项决赛，最终以色列选手多尔戈皮亚特夺取了冠军，西班牙的雷德尔雷排名第2，而咱们中国选手肖若腾是获得铜牌。资格赛排名第7的肖若腾的这场比赛发挥还是不错，除了结束串后直体1080度落地有个一小跳之外，其他的这种技巧的串落地啊基本上都是定住啊，难度分是6.2，完成分是8.566，总分14.766，排名第3。 嗯，我们就是落地稳哈，大家都有印象、 嗯、 全能的时候咱落地多稳啊。 对啊，但是冠军落地未必稳啊。 那说到肖若腾呢，也请大家时刻关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抖音平台、快手平台，之后还会有非常迅捷的动作哈、啊，都有哪些内容？那我就不在这剧透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抖音、快手，当然微信平台我们也会有实时的推送，包括微博平台哈。 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话就关注着陈龙的表现啊，希望呢他能够进入到决赛。那确实呢在面对金廷的时候呢，陈龙赢对手赢的也是这个相对还是比较轻松，2-0的比分战胜了来自印尼的金廷。那么在决赛里面他要对战的是来自丹麦的安塞龙。 嗯，没错，那也请大家关注哈，我们又一次闯进了决赛。之前在里约的时候咱们拿了2块牌子，都是重量级的哈，一个是男单，一个是男双。 嗯， 看今年咱们的男单陈龙能不能够再次成龙，当然他的对手也叫安塞龙哈，两条龙。 到底谁是龙中龙？ 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比赛项目呢。今天上午呢，所有的游泳比赛项目都已经结束了哈。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中，彭旭玮、唐前廷、张雨霏和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3分54秒13，最终获得了第4名。很遗憾，我没有登上领奖台。那澳大利亚队是3分51秒60，获得了冠军。 另外呢，在游泳比赛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呢，澳大利亚的麦基扬23秒81获得冠军，而且创造了奥运纪录。中国选手吴钦峰以24秒32的不错的成绩排名并列第5。 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中，还是美国队3分26秒78获得冠军，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英国队第2，意大利第3。徐嘉余、严子蓓和孙家俊、何君毅组成的中国队呢，本来咱们游的还不错哈，但是被判犯规，所以没有成绩。 今天呢还有乒乓球的团体比赛啊、已经是结束了咱们的女团的一个这个比赛。这是男女团体，其实今天呢同时展开。那么下午时段进行女团的16强的 比赛中呢，咱们是在一号台，陈梦、王曼玉和孙颖莎表现非常出色，仅用了不到50分钟，就以3-0横扫奥地利队，晋级到8强。 嗯，非常不错的成绩。那因为我们呢，女团这边中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哈，王曼玉是用 P 卡替补了刘诗雯，所以在比赛当中呢，王曼玉就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哈。这场比赛之前呢，因伤吧，因为肘伤复发，所以呢，国际乒联也确认刘诗雯呢就不参加比赛了。那这次比赛团体项目的规则是这样的，赛制是先是双打双，然后4场单这样的模式，采用的是5场3胜制，每场是5局3胜制。那大家可能看团体的时候跟看单项啊不太一样哈。 嗯，而且乒乓球女子团体项目呢，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进入到奥运会这个大家庭啊，从过去3届奥运会当中呢，咱们是包揽了这个项目的3枚金牌。这届奥运会呢，咱们派出的陈梦、孙颖莎、刘诗雯呢是参加团体赛，王曼玉呢是 P 卡替补。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国际乒联宣布，刚才说到刘诗雯的肘伤复发，这也是非常意外的消息。当时我们还担心说，王曼玉替补的话，是不是能够稳稳的，咱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这，刚开始应该一个开门红是一个好兆头。 嗯。今天沙排的1/8决赛当中，中国的头号组合王凡和夏欣怡遇到的是老对手，世界排名第16的巴西选手帕特里夏和瑞贝卡。当然我们是0-2哈，局分14-21、21-23，不敌对手，这样我们就无缘八强。王凡曾经2次在奥运会当中分别搭档岳源和夏欣怡，那也是挺遗憾的，都在1/8决赛输给的巴西的搭档，止步16强。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刚才哈，您听到了，在采访的时候，巩立姣说了，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而且我已经实现了，正好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最近您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哈？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稍微晚一点再说，就是国安哈，好不容易1-0赢了，怎么进一球这么费劲呢？ 嗯， 大家也可以啊，有空的时候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这个我是曼联说了，希望咱们的健儿们，希望咱们的体育健儿们能够平平安安回来的话，这也是他的梦想之一啊。我相信呢，咱们体育健儿在赛场上呢，在争金夺银特别努力的情况下呢，在防疫这方面肯定会做到最好的，这主要还是靠自觉。 嗯，也有朋友哈，这是贴出了杨倩的照片啊，说是羡慕的时候就更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现在这孩子吧，其实都挺顺的哈， 嗯， 是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所以咱们的这些孩子呢，也吃了，比以前吃苦要吃的少一些哈， 是 比较顺利，所以呢，也让其他的孩子多多的看看这些榜样的力量哈， 嗯嗯，体育呢就是可以带动我们这个积极向上，而体育呢就是一种激情的迸发啊，当然体育呢还要吃苦，没有吃苦的基础是打不出好的成绩的。 嗯啊，也有朋友说，哎呀，实现过一些梦想的呀，还是有一种历尽千帆的感觉。 嗯， 感觉您都80了， 历尽千帆。 啊，说现在的梦想呢，就是一种平凡当中来感受的幸福，健健康康的就特别的满足， 而且快快乐乐的啊。 嗯， 这个美少女一直挺喜欢丁宁的，她说这次要是丁宁去就好了啊。那这次呢，其实咱们的无论是乒乓球队，还是很多的其他的项目，都是。年轻人更多一些，因为这次咱们中国代表团的平均年龄的话，在众多代表团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 大魔王早该下班了，该小魔王上了，是不是？ 是。 燕林说了，中国田径这历史啊，今天又重新改写了，这也是刷爆了3大神迹夺冠哈，然后呢，第一头就直接打卡下班了。第一头就奠定了夺冠的基础，然后倒数第二头、第五头是肯定是夺冠了哈，最后一头一下放开了啊。 第二头的是倒数第二头的是20米53，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基本上锁定冠军了。到最后一头的话呢，我们看到，巩立姣的这一头，使语言我觉得这样去描述就是特别的自信，轻松一头就在一瞬间就20米58。相信他那个时候的话呢，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压力，我就是试一试啊。我就是秀一下，也秀出了一个个人好成绩。 也有朋友说啊，就是说吧，国安最近进球难这个事儿吧，就是因为我安是保级球队，所以求轻虐。怎么一下从夺冠的球队就变成了保级的球队了呢？ 关键目前呢，咱们很多的这个圈里的嘉宾啊，在连线的时候呢，也都低调了很多。 对，很低调。 对， 杨晓倩说，那是因为咱家锋线不行啊。 嗯， 啊，锋线昨天还是幸亏有一点球啊，要不这一个球员都不知道从哪儿找呢哈。 哎，美少女还问呢，说羽毛球女单是不是进决赛了？我们等着陈雨菲和戴资颖的比赛。 嗯嗯，看看啊， 进决赛了啊。 嗯， 正好给大家说说咱们的活动吧。 嗯、 我们今天不是早上有东京名侦探这个活动吗？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活动是北京体育广播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推出的广播端和短视频端的互动，听众呢可以参与线上互动活动。那我们早上雄鸡唱响呢，也是结合记者拍摄的短视频提出一个问题，答案挺好找的，只要您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就能找到，然后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快手客户端来找一下答案。那问题和抽奖环节呢，就是在我们的金戈铁马这个环节哈。 关键是你得关注一下咱们的在快手客户端来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账号，来看我们这个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 短视频。那么这个视频里边呢就有我们的问题，同时也有答案。说每天呢在雄鸡唱响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提出一个问题啊，这是这段时间的我们的一个互动的活动。问题答案呢您看短视频之后肯定会了解到，每天呢会从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当中选取一人出来，之后我们要送上2022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作为奖励。 今天早上雄鸡唱响给了一个题目哈，不知道您看了我们的 Vlog 没有哈。问题是这样问的，昨天陈雨菲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问到，最终给自己的比赛打几分啊？那如果您看了我们这个 Vlog 的话呢，就知道答案到底是几分了。 嗯嗯，其实看了以后呢，这个答案是特别的明显， 很简单，只要看了就能知道。 对， 所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就这么简单哈。 再看一下我们在互动环节当中的话，这个我是曼联说了，还有咱孙一文呢，孙一文打得多好啊，他不是有伤吗？可惜没进决赛。 嗯，对，就是要打决赛之前突然说不行了，有伤得换人了。 嗯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哈，这个伤病啊真是猛于虎，时时刻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干扰我们的比赛。 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话呢，伤病是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每个人都会遇到啊，就是看在治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如何去积极的配合，能不能及时痊愈，而且在带伤情况下呢打比赛，是不是能够咬牙坚持住。 嗯，也看到有的朋友其实时时都会在想要跟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互动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微信上发来哈。刚才肯定是有朋友看到咱们那个跳水金牌拿了之后， 嗯， 这应该是龙旗吗？反正你写的是汉语拼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哈，我就这么说了，23斤哟。时时刻刻体育广播都会陪伴您，也谢谢您对我们的陪伴哈。 对，这提醒我们千万别忘 了，别漏了、 别漏了。其实每次我们都忙不过来，就最近我们您想想每天一到了这个晚间节目大板块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这个奥运有范儿里边的这个冠军的声音，对吧、 嗯、 包括我们在整点的时候呢，总会要报道我们及时的一些成绩，尤其是金牌到整点的时候呢，能报我们尽量及时要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消息。 也要感谢大家，因为您时时都会提醒我们哈，就觉得我们这个工作特别有后盾，就跟咱们这个中国军团在前面似的，他们永远都会说不是我一个人的金牌，是大家的金牌，我身边有一个团队，我们身后就是您，您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家庭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员。呵，这大家庭给我们的支持哈，谢谢大家伙儿哈。那也是跟大家再确认一下时间哈，现在是17:28，我们这段时间的节目呢是从17点开始一直到19点，2个小时的大板块的内容为大家来盘点，从12点半吧，12点半之后啊、 嗯、 最新的一些消息，当然也会跟大家回顾我们今天夺金的一些亮点。一会儿呢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半这个一个半小时节目时间当中呢，还会有晚间的盘点，所以说全天我们都连上了，只要你听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有关奥运会的动态哈。 而且我们的这个奥运健儿在这次的奥运赛场当中呢，确实无论是从他们的整体的表现，还是在一些这个游泳项目方面的突破，还有一些老将的坚持，我觉得都让我们肃然起敬。而且呢我们的工作呢每天及时把信息传递给您的话，相信也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嗯，海峰说那陈龙和安塞龙比了吗？你想累死我们陈龙啊，今儿中午刚打完就接着打。 不过大家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因为您可能是既关注但是又不太了解这方面消息，我们就比您多知道那么一点点。 没关系，我在打之前会提醒您的。 嗯， 双龙竞争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单金牌哈，特好听说了，说的好像是70分到80分，是这样吗？一会儿说。 这是个机会，大门！ 哎， 啊，关键时刻怎么卡了？网络太不给力了。 是你的手机太不给力了。 那怎么办？ 去电信买5G 手机啊，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奥运期间看赛事特别爽。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去营业厅办理，可享更多优惠。详询客服10000号。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中国选手巩立姣作为两届世锦赛冠军，在2008年的北京拿到了第3，2012年的伦敦拿到了第2，虽然在2016年的里约很遗憾拿到了第4。对于巩立姣而言，坚持5年之后， 8月1号上午，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2020年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女子铅球决赛， 巩立姣第一次试投。出手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巩立姣，第一掷就达到了19米95，排名第一。这是巩立姣的第4届奥运会，此前3届奥运会，她分别获得1枚银牌、1枚铜牌、1个第4名。巩立姣1989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上学时她的力量就超出同龄人一大截。2001年9月，12岁的巩立姣被教练范焕文一眼看中，开启专业的铅球训练。经过了无数大赛，在东京奥运会周期，他拿下了2017、2019年2届世锦赛冠军，圆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 加油，巩立姣！启动，送出，加油！ 第3次，巩立姣再进一步，投出19米98。 巩立姣比出了一个低的手势，滑动，出手，投出。漂亮，打开了20米大关，而且超出了非常多的距离。 第5掷超过20米，达到20米53，这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了，而这个成绩可以稳拿冠军。 实现个人的 PB， 之前最好成绩是20米43，这一投20米53，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中国运动员牛，预备，滑，出手，还是在20米以上。巩立姣拿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金牌，一头定乾坤。 第6掷，巩立姣掷出20米58，再次打破个人记录。 这一刻我等了21年，这是我训练的第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首先，我得感谢国家对我的培养，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现在的我。然后我要感谢我们团队，所以说我这个金牌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唉，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好多伤病的，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我什么都不怕了。现在说实话，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冷门项目，我一直在用自己的热情把我们这个冷门项目带火。今天我做到了，我想证明的是，现在是我们中国时代，什么中国女子铅球，是巩立姣的时代。只要祖国需要我，我肯定会一直练，练到我练不动为止。 另外，中国选手宋佳媛19米14获得第5，高阳18米67获得第10，展现了中国田径队在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 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陪伴您的是孟群和小丽。 晚上好，我是孟群。 嗯，我是小丽。那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一下北京籍的选手肖若腾啊，刚刚在下午进行的男子体操自由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获得了铜牌，真是不容易。应该说哈，完成度还是全场最高的，身上有伤啊，这是一颗战士的心哈，时刻跳动着。我们也是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林苑，请大家给说说今天的比赛过程。那最终是以色列的选手多尔戈皮亚特获得了冠军，西班牙的选手雷德尔雷获得了第二名，中国选手肖若腾最终是获得了第三哈。这以色列的选手吧，以前我还真是没太关注过。 嗯， 资格赛他排名就第一，所以说在进入到今天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没有特别的纠缠嘛。 嗯， 总之反正人家发挥的也挺正常的哈。嗯，我们中国的资格赛选手肖若腾是排在第七，晋级到最终的这个决赛当中的哈。其实也算是完成的不错，因为咱们难度分没有那么高，完成分也还是不错，8.566分，全场第一，总分是14.766分啊，算起来就是第三哈。嗯， 其实对于肖若腾来说呢，作为一名应该算在队里边是名老将了，老大哥了啊。那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呢，其实我们大家还是关注于这次前段时间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没有能够拿到金牌。其实对肖若腾来说呢，在这个跳马这个项目当中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实力。但是呢，赛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我就个人感觉他的心态就特别的好啊，很乐观。参与比赛能够拿到奖牌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林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体操的情况。你好，林苑。 小丽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给大家说说肖若腾的表现吧。 是，我刚刚呢在这个体操馆，也是有名体操竞技馆里面关注了这个体操男子单项自由操的这个角逐。中国选手肖若腾也是倒数第二个出场，在全部的所有八位参赛选手当中，他的完成度得分是最高的。那最终呢，他是以14.766分获得了这次比赛的铜牌。拿到这枚铜牌呢，这次的奥运会呢，肖若腾也是两银一铜，现在是结束了他个人在东京的全部的比赛。啊，虽然带着这个肩伤还是在，然后据说也是吃了止痛片之后呢，对于这个感觉稍微控制，但是这个疼痛是不会完全的消失的。可是对于这次东京来说呢，他现在终于可以把这个心现在是完全的放下了。 林苑，林苑，我非常非常的抱歉，我们稍微打断一下，因为这个田径赛场苏炳添马上就要跑他的这个半决赛 了， 咱们一起听一下哈。 上场了， 好，来听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比赛经验最丰富的，目前的这个中国田径选手。但是女子方面还有巩立姣，对于苏炳添来说，每一枪都是享受比赛，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苏炳添起跑加速不错，顶住加速，苏炳添现在是第一，苏炳添顶住，苏炳添小组第一。哎，这是最后放了一点，但是肯定是小组前三晋级了。在最后十米苏炳添有点放了，这还是老将的经验，最后稍微的有一些放。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谢震业和吴志强分别跑出了10秒。 好，这是苏炳添的情况。哎呀，请你继续介绍这个肖若腾啊。 肖若腾，是是是，我们也继续关注苏炳添。今天我们在体操馆这边，很多人的心也都是被肖若腾牵着，被这个苏炳添牵着。但是这边肖若腾呢，确实刚才我说到了，他的个人的奥运会的比赛全部结束了，所以那个虽然还是带着这个肩伤，可是呢这个悬着的心至少在东京是放下了。那也是总结这个比赛，他说虽然很多人看到这个在上一次男子全能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很多人也都对他表示支持啊，对他鼓励啊，他也是非常的感动。所以今天在单项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前，他说他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他本来就是全能选手，可能单项就不是他主要比拼的一个重点的项目，所以今天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铜牌还是非常的高兴。而且呢，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其实也能够完全看到肖若腾完全没有受到之前的这个个人全能比赛的这种赛后的影响，心态上是非常的平稳，而且在比赛当中完全的没有失误。 试试他们来到东京之后，无论是在团体还是个人全能，包括今天的男子的自由操，他都是没有出现失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稳的选手。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也问他，我说，所以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在这个比赛里面，你可以19次上场，你没有一个失误。他说，其实我不太了解我自己，但是我只是把能够掌控的事情，我都要好好的掌控好。他说，究竟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评价，还是让别人来评价？我不太了解我自己，把我也逗笑了。非常可爱的一位选手。 但是也不太靠谱，让裁判来评的话，我不太满意那个分儿。好，谢谢林苑。今天你还会盯这个女子体操的单项吗？ 对，当然，因为马上要进行的这个还有一个男子单项，就是鞍马的比赛，由我们中国选手孙伟出战。然后最后今天晚上女子单项应该是高低杠，这个项目上我们有两位中国选手进入到决赛，也是很有机会在这个比赛里面去冲击好成绩，所以我今天一直都会在有名体操竞技馆盯完这个比赛的。 而且这个孙伟在鞍马项目当中应该是极具实力的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体操项目当中，除了蹦床之外，咱得拿一块牌子呀。 加油，给他们加油，希望他们在上一届里约失利之后，这一次东京大家能够受到很多的影响，但是仍然能够打出翻身仗，希望是这样。 林苑你是吉祥物哈，希望给我们的体操队带来幸运哈，再见。 我也希望是这样，谢谢，再见。 今天还有孙伟的比赛，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期待哈。 另外呢，女子高低杠是范逸林和卢玉飞。 没错。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肖若腾的情况，因为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哈。在2019年10月23号呢，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男子体操团体的比赛当中呢，肖若腾还是和伙伴们一起获得了这个比赛的冠军哈。同时呢，在2019年10月份，他还获得了自由体操这个单项的亚军。所以说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当中，肖若腾一直都是体操的领军人物哈。 其实更加难得的就是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啊，包括呢他在拿到这个个人全能的银牌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对他的家人进行采访，通过我们的抖音快手啊这个视频也看到了他家人的对他的鼓励啊，同时无论是他的妈妈还是他的爸爸，其实体现出来呢就对孩子的教育还是培养出了一个特别乐观的心理，特别强大的积极向上有阳光的肖若腾。 好，那么我们还会请大家继续关注体操。刚才记者林苑也是提示了大家，今天还有女子的比赛哈。今天女子跳马呢将会进行决赛的争夺，包括哈像孙伟在男子鞍马，范逸林在女子高低杠这些项目当中都是有能力哈会取得好成绩的。我们也会马上连线大家非常熟悉的，前段时间也是在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出现的，体操的。怎么说专业人士哈，以前自己就练过体操的丁独一，请他来给大家前瞻一下咱们女子方面的情况。那跟男子相比，我觉得女子的这个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哈，尤其在美国选手横在咱们前面的时候，包括俄罗斯选手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在单项上只是个别有一点冲金点哈。那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哈，我们请独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独一你好。 小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介绍哈，今天该看咱们的单项了。女团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看单项哈，咱们的能力怎么样？ 今天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自由体操比赛里面，肖若腾也是为我们拼得了一枚铜牌。那对，在女子跳马刚刚结束的呢，我们中国选手是没有入围这个前八名。我们再往后呢，男子鞍马和女子高低杠，其实我们还有两个项目是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在男子鞍马里面呢，我们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孙伟会代表中国队出战，他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是排在第六位的。从这个资格赛的排名看，可能大家觉得没有进前三，但是应该说鞍马的比赛呢是非常有就是稳定性比较难，大家呢有可能会在发挥上各自有一些闪失，所以对于孙伟来讲，他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名次，我们不用想太多。 孙伟其实在全能比赛当中，当时他的鞍马就表现得非常的出色，所以说对比上一次的表现，那今天的这些动作按说也应该是会比全能的时候发挥得会更好一点，因为注意力更集中了嘛。 是这样，孙伟呢他是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进入鞍马的决赛，我今天也查了一下，他之前在这个项目上其实并没有特别显赫的战绩。那在全能比赛的时候呢，孙伟的鞍马发挥的是非常漂亮，他得到了15分，是整个全能比赛的全场第一。但是在单项比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全能的这个15分去衡量。因为我们所有的高手今天进入决赛的，包括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包括爱尔兰的麦克莱根纳，他们都会拿出自己等于是当家的绝活。所以今天我们具体每个选手拿出什么样的难度，还是要在决赛的现场见分晓。 也是哈，在全能比赛当中呢，因为都是一些强队，实力比较的均衡，像俄罗斯啊、日本啊，他们都在。但是要是到了单项的话，就是出现你刚才说的爱尔兰的选手，之前并没有在全能项目当中亮相过，他们是各有所长。那可能我们今天孙伟的对手要比全能的时候还要更强一些哈。 是，所以对于孙伟来说，我觉得他不要有任何的压力，就放手一搏。我们也许能冲击奖牌，也有可能冲击金牌，但是这个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 那女子高低杠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们女子这个项目当中相对来讲哈比较擅长的。那范逸林现在的情况，那据你观察怎么样？ 范逸林她应该是中国女子体操队里面这次作为算是一名老将了，她已经即将要22岁，而且在2016年里约的时候，她也其实是参加过里约奥运会，但当时特别的遗憾，她高低杠是资格赛排名第9，没有进入决赛。但作为她个人来说呢，在2015年、2017年的2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她都是高低杠的冠军，所以说在这个项目上，她是非常有底蕴和积累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有希望哈。 有希望。从他的特点看呢，他的动作编排是非常的新颖而且简洁。这个简洁怎么理解？就是他的动作没有那种过渡性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效的难度，编排连接难度很大。而且我们可以一会儿注意他的下法，他的下法是叫范逸林下，这个是他自己个人独创的动作。 所以说今天得是看稳定性哈，除了难度之外，完成的效果怎么样也是特别重要的哈。 是，而且在其实在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的排名也不是很靠前，我们的卢昱菲资格赛排名第5，范逸林排名第7啊，那现在排名第1的有比利时的妮娜，我们排名第2有美国的苏尼莎里，所以说高低杠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 好，谢谢独一的分享，我们也在大约哈晚上6点半的时候关注女子高低杠的决赛，也希望我们的中国姑娘能够好运哈。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高低杠的比赛是晚上6:27，大约是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乒乓球的男团的1/8决赛，我们今天将会面对的是埃及队哈，晚上6点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您可以不用看了。就肯定赢，这个您可以干点别的， 还是要看一看怎么赢。 干点别的。7点半的时候羽毛球，大家刚才是谁问的哈？女单铜牌争夺战是何冰娇对新度，大约晚上9点的时候决赛金牌争夺战陈雨菲打戴资颖，陈雨菲加油哈。 刚才看到还有朋友在问的，这个就那位朋友叫海龙的朋友吧，还在问这个陈龙和安塞龙的比赛了啊，别着急，那是明天的比赛啊，今天是先看女单， 先打女的啊，别着急。到目前为止看了一下时间，刚才孟寻还说呢，这都过一半了，可不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半程的成绩怎么样，后半程又有哪些竞争呢，我们在这儿简单的盘点一下。 这个中国代表团呢，在前半程整体表现呢，应该说是符合预期啊。目前呢，没有发生像核酸检测阳性啊，或者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兴奋剂异常的情况。那么预计后半程呢，像中日美三国代表团的金牌榜、奖牌榜前三名之争呢，那肯定是越来越激烈。 东京奥运会的赛事过半，截止到7月31号，也就是昨天这个比赛日，东京奥运会的339个小项比赛结束了154个，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参加158个小项的比赛，完成126个小项的比赛，夺得到昨天为止哈，不算今天的。21金13银12铜，一共46枚奖牌。当然，今天上午巩立姣又获得了女子铅球的冠军，所以咱们的金牌数在上午的时候是增加到了22个，下午又有金牌进账哈。赛程过半，我们是暂时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第一位。 在中国代表团方面表示呢，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国体育代表团开局良好，赛程过半，中国奖牌总数与美国持平，表现出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厚度有所增强。 代表团发言人表示说，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中国的跳水、举重、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羽毛球、射击、体操、蹦床等项目实力有所回升，游泳、赛艇等基础大项比较里约奥运会进步明显，击剑、帆船等项目都有亮点呈现，集体球类项目在和亚洲主要对手的对阵当中尚处于优势地位。您看一下，是跟亚洲哦，不是跟世界哦。女子三人篮球、橄榄球、水球表现出色，排球、跆拳道、柔道、射箭等项目没有能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足球、网球、公路自行车等项目的表现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说到水球呢，在今天的女子水球比赛里面呢 ，B 组小组赛呢，咱们是11-9击败了匈牙利。因为比赛之后呢，中国队小组赛积2胜2负的这样一个成绩，确保小组前四，也是晋级到八强。 太厉害了！ 嗯， 匈牙利可是水球好凶的。 是， 嗯。 另外呢，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呢，中国运动员在比赛中呢，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敢于挑战极限，实现自我超越，展现了精湛的竞技水平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运动员们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胜不骄，败不馁，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针对后半程的比赛，发言人也表示说，受到疫情冲击所导致的奥运会延期、东道主主场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世界体坛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可以预计，在东京奥运会的后半程，中日美，也就是现在哈排在前三的这三国代表团的金牌榜的位置啊，包括奖牌榜的位置，前三名的竞争会非常的激烈。中国运动员在后半程，我们还会参加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田径，还有游泳、体操、摔跤、皮划艇、竞水以及帆船翻板、场地自行车、现代五项。哎，我觉得场地自行车咱还有戏哈。 嗯， 滑板。还有攀岩等项目，哎呀，还有99个小项的比赛呢。 嗯，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总结分析一下前半程发现的问题，及时的汲取经验教训，做实做细参赛准备工作，我们全力在这99个小项当中还有所突破哈。 所以说后面呢，对于中国选手在比赛当中的表现呢，还有很多的看点啊，在不同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嗯， 有些项目呢就是传统的项目，该小丽说到场地自行车，那么还有一些像举重、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田径、游泳、体操、摔跤、皮划艇、竞水、水上项目，包括帆船翻板，还有我们的运动员身影。那么现代五项呢也会有这个运动员参加，另外像滑板、攀岩这些新兴的项目呢，肯定也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关注。 嗯，那我就说今天吧，你说这个乒乓球团体，你可以放弃，我就看点别的，看点重要的，看点体操什么的，那肯定赢是吧？这就可以把您的精力稍微分散一点。 就看比赛的话，也选择一些更加这个有看点的、有焦点的。 嗯， 比赛呢不是一边倒的这种场面出现的，选择去观看啊。 主要是乒乓球真的是太强了，太梦幻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这样的哈。啊，对，刚才日下长河说，小丽你什么情况？我还以为半决赛提前了呢，是我看错了，对不起，是我那个是我们近半决赛的比赛哈，当时以为是直播呢。 对，那是在昨天的这个苏炳添在自己的这个小组当中的话，你看他最后那一跑的话特别有优势哈，就是他已经快冲线的时候呢，还扭头看了一下自己旁边赛道的对手， 让我想起了当时的飞人博尔特，还看，哎呀，我跑到这儿了， 气人 名 了。 他是靠惯性冲的刺， 嗯， 没有靠加力，已经加完了。 对， 惯性。 接着我们也是要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时刻，因为在田径赛场当中呢，说实话，在这一个奥运会的体育大项当中啊，咱们的优势没有这么明显，甚至呢，咱们还拥有很多短板和劣势。但是呢，就今年的奥运会的这个成绩来说呢，其实确实是有所突破的。 嗯，没错哈，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节目保持互动。如果您啊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快手、抖音，包括这个微信上的一些线上活动哈，尤其是快手、抖音这边呢，刚才不是肖若腾夺了一个铜牌嘛，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些新的内容发出来，那到时候呢，您赶紧参与和点赞，罚您点赞，不点赞不行。 看到我们在微博、微信里边呢，很多好朋友做了互动啊，回应， 嗯， 那咱跟大家是这个时间还交流， 嗯， 还是

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下午本是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在北风的吹拂下，蓝天白云依旧，部分地区阵风明显，风力可以达到7级。夜间天气平稳，最低气温23度。未来两天仍是晴朗的好天，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较高。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户外晴晒干热，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在23度到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的话请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燃在东京晚间版特别节目，是由孟群和小丽陪伴大家。我是小丽。 我是孟群。 嗯，那我们在第二部分哈，从这个时间段开始呢，就要说即将要开始的比赛，包括哈像羽毛球这个项目，咱们要和大家来分析分析。本来赛前你记得吗，很多次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我都对这个项目表现出了心里的这个 不踏实， 不踏实。对，日本选手太强了， 对， 女单、女双、混双他们都很厉害，包括男单，我是真没有想到哈，桃田贤斗这么快就出局了。 另外呢，像这个山口茜、奥原希望这些应该说也在羽毛球女单方面很有竞争力的选手呢，早早出局，这也是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的。 确实很意外， 毕竟都是东道主，他们应该有这方面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嗯，就在前两天我还看到朋友圈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哈发了一个图，当时他们在新闻中心还说呢，说哎呀，日本选手都出局了，这儿好冷清啊，都没有人来了。 那指的是没有这个更多的日本的媒体记者去关注。 对，这记者的媒体是真是非常少了。那当然我们今天哈男子单打半决赛卫冕冠军陈龙2-0战胜了印尼好手金廷，也是一位老将了，32岁哈。他也说距离成功卫冕还差一场比赛，那当然就是对手安塞龙。那在半决赛之前呢，对手是4胜8负这样的一个对手的交手哈，说我也没有退路，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是啊，在上一届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陈龙终于成了一条巨龙啊，为我们中国队拿下了男单金牌。今年我其实没抱太大希望，毕竟是年纪大了嘛，而且羽毛球这个项目对于体力的要求还真是非常的高哈。 而且在这里给大家揭秘啊，陈龙这种打法的话是小丽最不喜欢的。 是，我还是喜欢我单那种火力强劲的这种拉吊式的打法哈。 所以在赛场当中的话呢，运动员包括运动队在赛场当中呢，他们的比赛风格，他们的这种技术特点，可能呢除了成绩之外，从观赏性欣赏性的角度来说的话，恐怕都不会中口一次。 嗯，当然这都是从球迷的心态来分析哈。我们马上连线羽毛球名宿董炯。董炯呢现在是中国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的总教练，今天呢有关这个单打方面的情况，我们请他来给大家点评一下哈。你好董指导。 你好。 嗯，给大家说说今天你关注到的男子单打的这场半决赛。其实小丽在赛前啊，对陈龙还是信心不足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像林丹那样的打法哈、啊，我老觉得他拉来拉去啊，也没有太多的突破，我就着急啊。况且他32岁了，这样的年纪，我就特别为他担心。还真没想到一路还挺顺的，就打进了决赛。那也给大家来前瞻前瞻跟安夏龙的比赛，包括今天啊跟金廷的这个对决，你看后的感受怎么样哈？ 因为那个从金廷他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一级运动员的一个打法，因为当年我们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一级，因为我那个时代的时候，一级大概有7、8个这样打法的运动员，都是进攻型的， 嗯， 那么也很简洁，很麻利。但是像陈龙这么高的个儿，他不是没有进攻，而且他我感觉他最近也是在这一段训练当中改善了他的进攻的一些这个落点啊，包括一些进攻的这种力速度。所以呢他反攻这一块的时候他也还不错，但是他变速能力差一点，就是说他在突击这种方面他不如林丹， 嗯， 但是他从防守这一块是相当稳，因为他毕竟身高照顾的面积也大， 对， 所以呢他在打法的控制这个局面当中也特别好。 嗯， 那金廷等于是今天他的进攻他不像昨天他进攻他还是有奏效的，那么他这种进攻对于陈龙来讲可能就是防得非常稳，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防守反击他在体能上的消耗也并不大。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么打的话，这一个是他虽然你说他30多岁，他的打法可能对于他的体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嗯， 而且他现在进攻反击这一下还确实很奏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赢起来也是从我自己，我本身也是进攻型打法，我也是觉得就是说看上去比较肉，但是实际上他有改变，他有反击， 嗯， 他跟过去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一次比赛他之所以发挥的这么稳定，也跟他这个反击的这一下也有关系。 嗯，我想跟上一次在里约夺冠之后哈、啊，他的这个心理有了怎么说，一下就相信自己了，有了自信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沉淀之后，他应该更自信，而且今天打的也是非常的耐心，从心理上也是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当然了，你上届里约都是4年5年前的事儿了， 是、 那他作为他一个老，应该叫老运动员了，他也有了这么多大赛的冠军作为他的心理奠定的基础，那么肯定对于他在大赛这种，对于年轻人来讲，他肯定会有优势在里边。 嗯，那马上要打安赛龙了，安赛龙也是我们羽毛球迷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这个儿也挺高的，俩高个打一块儿，那怎么办？ 安赛龙其实在打法上可能先下手的能力会更强烈一点，但是可能在稳定性跟他的路子是差不多的，在稳定性上。 嗯， 但是呢，他比陈龙还要高。所以对于欧洲选手来讲，他这种身高也是正常的，但是打起来确实肯定是有一番非常激烈的争夺。我相信可能陈龙会要比今天的比赛要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 嗯，没错，安赛龙的打法，包括我觉得这两个高个在一块打，是不是也不是像我期待的那样呢？总得是节奏相对慢一点。 应该是开始，我觉得节奏不会太快，但是我觉得安赛龙会刚开局的时候会有主动进攻的这个趋势会多一点的， 嗯， 不会慢慢拉的。 嗯，我们陈龙会占有60%或者是70%的优势吗？ 我觉得陈龙按照今天的发挥来讲，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毕竟他如果安赛龙的进攻，可能我感觉还不如金廷这样的这个进攻更多更好， 嗯嗯， 但是安赛龙他可能比金廷要稳得多， 嗯， 然后在于他拉掉这过程当中的变速也是不错的， 嗯， 但是呢，他的欧洲人还有一点就是要去提防，就是他的反手可能过度，可能包括杀球这些，就是进攻的方反手可能在后场来讲会有一定的威胁的， 嗯， 他不像金廷到反手是过度， 嗯。那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比赛要到明天才打哈，所以在这儿呢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解解渴哈，让他们有点期待。今天晚上呢将会先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铜牌争夺战和金牌争夺战，时间稍微晚一点，7点半先是打铜牌，何冰娇打新度，然后9点呢金牌陈雨菲打戴资颖，那也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哈。 何冰娇也是应该是岁数也还可以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但是他这次发挥的是不错的。 嗯， 那新度是将近1.8米的个儿，我在2019年世锦赛的时候见到他， 嗯， 确实很难打，虽然他转身啊各方面在场上转身这方面灵活性差一点，但是他前后场的连贯非常，速度非常快， 嗯， 进攻也非常好，所以呢何冰娇打起来肯定需要有一些耐心跟变化，因为本身 咱们要左手嘛，跑动上各方面多一点，但是左手本身就是靠变化他赢球的，所以他需要有耐心才有可能去赢到这场球。 嗯， 那么陈宇飞跟戴资颖可能是老对手了，因为戴资颖不用说了，这几年的成绩一直都很不错，所以在女子单打上他一直都是属于他，毕竟他俩人第一第二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决赛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陈宇飞他现在比以前要稳，尤其在多拍过程当中的进攻突击上比以前要增强了，比以前稳的多，稳定的多，所以我觉得看于他在技战术上发挥上，因为戴资颖的心理状态更是一样了，他毕竟经历了这么多挑战，这么多场面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比赛。但是这种决赛肯定是取决于谁战术运用的得当，谁心里边能够把握的好，在每一分当中把握的好。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很焦灼的比赛，我相信，但是一定是在那个微妙的几分当中才能显现这个比分的差距，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跟这个男子单打不一样，你觉得女子单打最后获得冠军的那位选手，他一定是哪方面更出众哈、啊，才能够获得最终的冠军呢？ 我觉得一个是意志品质拼劲，一个是头脑清醒，能够合理的运用好的战术，同时能够合理的把自己的特长打出来，然后能够针对对手的一些这种，我相信是一个，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比赛，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我觉得从我一直关注这个陈宇飞，他要比几年前要成熟的很多，然后技术上稳定上，包括我觉得他进攻上要比戴资颖要强得多。虽然戴资颖看上去很全面，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漏洞，但是我觉得现在陈宇飞的这种整场的能力和他的速度和他的耐心，我觉得只要他战术运用的合理，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嗯，我们也期待晚上九点这个比赛。当然了，在说现在哈，我们女子单打决赛和铜牌争夺战的时候，我也想到应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您就要带队出征了哈，咱们国家的残疾人羽毛球队也要为自己的这个荣誉而战，不知道咱们这边准备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这次是六个轮椅运动员和三个站立的运动员，残疾运动员。 嗯， 我们参加九名运动员同时参加了九个项目的争夺，所以我们这从也是备战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队员们倒是还是不错，但是我们整体队员也是比较年轻。因为我们项目是第一次进入到残奥会，所以就是所有人员也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们最年轻的队员，是17岁， 嗯， 啊，所以也应该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女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嗯， 所以我们觉得整体来看，还是大家还是信心挺足的。 嗯，咱们整体实力跟世界相比的话，应该也是跟咱们中国羽毛球队一样，是不是也处于一流水平？ 目前我们参加这九名运动员可能有大概有个七名运动员都是排在世界前三名的。 哎呦， 啊，对，所以肯定是我们的运动员肯定是现在一流的这个水平当中，所以但是比赛嘛就是这样的，大家还是要看临场发挥跟临场状态。 嗯， 所以呢，因为大家也都是年轻运动员，所以毕竟没有参加过奥运会嘛，大家都是第一次，所以也是要把握好比赛的这种状态嘛。对。这样的话看看他们发挥呗。 希望创造好的成绩哈。好，之后呢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的表现也请继续跟我们北京的听众来分享和点评哈。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咱们残疾人这个羽毛球的代表队哈出征的情况，包括比赛的情况。谢谢。 好，谢谢，谢谢。 好，再见。刚才给大家介绍啊，羽毛球队的这个相关点评的是羽毛球名宿董炯，他现在在中国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 嗯，这刚才通过董炯的介绍的话和前瞻，我们也可以这个感觉到啊，今天晚上呢，陈宇飞对戴资颖的这场比赛，那大家肯定会关注这个金牌的争夺战。那么刚才董炯也特别提到，陈宇飞呢在进攻方面比之前呢又要强了很多，戴资颖呢这个，他的这种全面性啊，还是具备这方面的整体的优势。但是呢，在赛场当中啊，既然能够进入决赛，这高手之间的对决的话，就看谁在场上的临时调整了。其实能力相差不会太大， 就看谁遇到情况的时候呢，能够及时调整，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 我印象中是2019年的11月份之后，陈宇飞好像突然就开窍了，突然一下这个女子单打的这个成绩就突飞猛进，而且一度还超过戴资颖的世界排名哈，甚至是排在第一。所以说也希望她吧能够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当中别着急，慢慢来，千万不能跟乒乓球的有些项目的时候那么紧张哈。 对，这场比赛呢应该在今天晚上的9点就要进行女单的决赛。那之前呢是一个铜牌争夺战，从今晚7点半开始呢是咱们的何冰娇啊对阵印度的新度。 而且9点之后吧，其他比赛都结束了，咱们可以所有的精力都在看羽毛球了， 踏踏实实看。 对，其他比赛都不用关注了，观看它就行了。 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呀飘，红旗飘的志愿，像白云越飞越高，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年轻的心不会衰老。 好了，那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奥运方面的消息，先关注一下拳击。 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赢量级48-51公斤级的八强争夺战当中呢，中国选手常媛1-4不敌保加利亚选手克拉斯提瓦之后呢告别赛场。1997年出生的常媛呢是中国女子拳击赢量级的领军人物，曾经获得2014年南京青奥会的冠军，2018年印尼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2018年的世锦赛第五名。 东京奥运会的马术项目三项赛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今天三项赛第二项比赛越野障碍已经结束了，由华天、孙华东和包英凤组成的中国队顺利完赛，我们在团体赛当中暂时排在第9。三项赛这才比了两项，还一项呢 另外呢，今天下午的2020东京奥运会网球项目的男单决赛呢是在有名网球森林公园中央球场结束，赛后的4号种子德国的兹维列夫仅用时1小时19分钟直落两盘，6-3、6-1横扫了赛会的12号种子俄罗斯奥运会代表队的选手卡恰诺夫。那么兹维列夫呢成为了第一位夺得奥运会网球男单金牌的德国选手。半决赛呢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他是连扳两盘，最终逆转赛会头号种子塞尔维亚的名将德约科维奇。那么兹维列夫晋级决赛，同时也终结了德约科维奇的这个金满贯之路。 然后他就退赛了，小德也不打双 打 了。那今天下午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女子跳马的决赛当中呢，这一届奥运会的全能亚军巴西的姑娘安德拉德最终获得冠军，美国的选手斯金娜获得银牌，韩国选手吕瑞星获得了女子跳马的铜牌。 另外还有就是高尔夫球项目呢，这是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的美国的名将肖菲勒在决赛轮呢打出了-4，总成绩呢-18，以一杆的优势呢击败了决赛轮打出61杆的斯洛伐克的大黑马萨巴蒂尼之后摘得金牌。铜牌战呢最终中国台北运动员潘正宗击败了柯林森川，实现了自己赛前拿下奖牌的梦想。中国的老将吴阿顺决赛轮呢打出了66杆低于标准杆6杆的好成绩，我们知道标准杆是72杆。那么最终呢吴阿顺并列排名第32位，袁野纯并列排名第38位。 台球的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啊，这男排吧因为没有中国队的比赛我就不怎么关注，虽然也有我喜欢的像意大利队哈，就没怎么看预赛 A 组， 就说明你不是喜欢排球运动，你是喜欢咱们自己的排球运动员。 对，我一般都是有中国男排的时候我才看其他队，要是没有咱自己的人我就是看的少。 A 组第五轮上届亚军意大利男排是直落3局3-0战胜了委内瑞拉队，目前呢意大利男排的成绩是4胜1负，如愿的晋级到了8强。那么上海男排的新外援维托里首发3局贡献8分，送给云南球队委内瑞拉队在奥运会 A 组的尴尬5连败垫底哈。 另外今天下午呢东京奥运会的男篮 C 组的小组赛，东道主日本男篮呢是77-9720分是输给了阿根廷男篮，小组赛呢3战全输排名垫底，最终呢日本男篮是无缘8强告别了这届奥运会。日本的球星渡边雄太呢也是赛后呢独自伤心落泪啊。这场比赛呢他出战了34分钟，打出了 14投7中，拿到17分9个篮板，1次助攻1个盖帽的成绩，同时也出现了3次失误。 再来看斯洛文尼亚的比赛，今天是95-87，哎呦，斯洛文尼亚现在好凶啊，战胜了西班牙队，两支球队都已经取得了8强的门票，其实都是想抢个小组第一。本场比赛东契奇差一点打了个3双，12分14个篮板，9个助攻，队友钱查尔贡献了22分，麦克托比贡献16分。比赛进入到最后1分钟的时候，其实双方就差1分，卢比奥18分9个助攻，今天马克加索尔9分，保罗加索尔8分，其实双方实力都还是比较相当的，一直都打得难解难分。比赛还剩13秒的时候呢，这西班牙队之前是错失了一个机会，就只能是采取犯规战术了，托比2发2中，斯洛文尼亚就领先3分，然后西班牙队要再次投篮的时候呢，又没中，再犯规，所以斯洛文尼亚呢就用罚球又锁定了胜局，有点像咱们中国女篮的感觉啊。95-87，斯洛文尼亚是战胜了西班牙队，获得了他们小组的第一出线的。 另外，今天下午呢，还有来自网球的这个女双的金牌赛啊，赛会的头号种子捷克的卡雷茨科娃和斯尼亚科娃的组合用了1小时25分钟，浪费4个赛点，7-5和6-1赢了，横扫了瑞士的组合本西奇和格鲁比奇。那么这对来自捷克的组合呢，也是摘得了这届奥运会的女单金牌。本西奇呢，也是继女单金牌之后又收获了一枚女双的银牌。 刚才孟群说到了这个日本男篮的比赛哈，输给了阿根廷，他们是小组赛出局5-8，所以说哭了哈。在看到拥有多名美职篮球员的日本男篮出局之后，日本网友也是非常的难过，也有不少网友吐槽说，哎，如果樱木花道要是在就好了。然后也有网友说，现在的日本篮球的确是需要樱木花道呀。 现在日本篮球需要动画片。 3场比赛其实日本男篮一共加起来输给对手66分，所以说这个输的这个分啊，也是让日本网友感到非常难受的点。但是现实是现实，漫画是漫画，不过也是，你想没有梦想怎么行，总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对啊，这也是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之一啊。同时呢，这个奥运会男篮的8强产生之后呢，因为这届的规则呢跟以往还是有所改变的，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射击的这个规则的改变，包括这个篮球的射击篮球的规则改变，12支球队分成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另外2个小组的另外最好的第3名晋级。那阿根廷队呢，在赢了日本之后呢，是这个把捷克给挤出了8强。最终呢，8强的球队包括法国、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美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和德国。 另外呢，说一个收视率哈，说韩国国奥队在东京奥运会男足1/4决赛3-6输给墨西哥的这场比赛哈，虽然是结果是3-6输了3个球，但说这个场比赛的收视率是非常的高。据有关的统计说，这场比赛3家转播公司在当天晚上的8点到9点51分播出的时候，在韩国的收视率高达25.5%。啊，那日本的这个韩国的球迷是非常的关注这场比赛哈，没想到是一场失利呀。 其实作为韩国球员来说呢，也是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牌，拿牌之后他们就可以不服兵役了。所以说他们在赛场的这种表现也是特别努力。但是呢，就像赛前预测的那样，墨西哥的这个主教练呢就一直在恭维说韩国队是特别强的，应该都强于东道主日本队。其实实际上我们看这届奥运会当中的这个足球比赛当中，会发现日本队是非常强。踢法国队没有脾气。那么韩国队呢，这场比赛之前呢，可能也是中了墨西哥主教练的这种烟雾弹的招啊，自己呢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比赛里面呢，虽然说韩国队的控球率比较高，但是墨西哥的这种进球的效率是非常快的，也非常高，最终出现这样一个大比分。其实到最后可能到4-2的时候呢，韩国队那时候就已经后场就已经崩盘了。领衔的是朴智洙， 所以说 哎。 那东京奥运会刚才也说到了 C 组日本男篮东道主是输了，输了之后呢，网友也是非常的难过哈。可以算一下代表亚洲最高篮球水平的目前日本队吧，因为他们有美职篮的球员嘛。小组赛3战皆负出局，拥有2位美职篮现役球员，一共输66分。但另外一支哈出战奥运会的亚洲球队是伊朗队，伊朗队也是3场全输了。3局比赛加起来输了77分，还比日本队多输了11分。有很多人都说这亚洲篮球咋整？ 这关键是这个伊朗队还是就靠着哈达迪打天下的话，这恐怕就不会走得太远。 嗯，其实中国队 没有信任 点 上来 哈，我们中国队还靠阿联也是没戏的哈。那看看现在奥运会的男篮小组赛八强都有哪支球队呢？看看是不是您期待的那样哈？法国、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阿根廷，嗯，听着也都像是足球队。值得一提的是呢，八强还会重新抽签哈，前四名各抽，前四名各自抽5到8名的对手，所以同组呢要回避，如果一组要是打过的话就不再打了，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规则哈。 嗯。好，那看我们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先两个话题，一个是您有最近有没有一个梦想已经实现了啊，或者您现在心中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啊，这个国安队进球为什么这么难啊？这也是呢，在奥运会期间的话呢，一直是保持着这个高密度、高强度的这个中超联赛，咱们国安呢应该是，基本上一周2赛这样的一个节奏。 嗯， 那么好在呢，昨天呢是1-0战胜了大连人队啊，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的话呢，恐怕让很多国安球迷感到非常的开心与高兴。但是真的进的一个球，这个难度啊，以往来说的话呢，跟现在相比真的是不可想象的。 在微博上，格洛夫银说了。哎呀，你要说这足球吧，我至少是可以批评的，可是女排这边呢，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您下不去嘴，实在是舍不得，不忍心批评，这我也理解哈。 尤其昨天咱们看了这个女排的跟意大利队的比赛啊，这心里边总是就非常的纠结和矛盾。 嗯， 这个比赛你说是赢了，但是呢，胜利来的为什么这么晚？但是好在呢，女排又赢了，赢得了自己的荣誉。最后一场比赛，我觉得像这个李盈莹啊，包括场上的这个袁心玥呀，啊，这些队员们，他们还是充满了自信，而且呢，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没有因为已经提前小组出局啊，就垂头丧气，就感到非常沮丧。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还是对于排球这项运动他们的这种高水平的理解，而且呢，双方打得也非常的精彩。 对。那也有朋友说，女排加油，别着急，加油中国队，输赢无所谓，其实能够拼出自己的这个精神哈、啊、就重要了。然后北京劳尔也说，哎呀，女排这不是下不去嘴批评吗？还是给他们加油啊。 嗯， 对，一遇到这个女排的话题呢，大家都是唏嘘不已哈、 是。 嗯， 在赛场当中的话呢，其实没有常胜将军，输没关系，如何去面对失败，如何去面对失利，我觉得这就是考验一支球队心态是否成熟啊。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当中的话，大家还是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发言非常的精彩。这里我看到了叫北京劳尔这个朋友，今天也非常的踊跃。有一段发言的话呢，让我特别的感慨。他提到了他这段发言的话，其实呢就是一首现代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叫《你的身影》。 嗯， 并没有这个我不能全文去念，因为受时间所限。但是他提到的就是今天是8月1号，是咱们子弟兵的节日。 嗯。 千万不要忘记，咱们子弟兵，无论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还是在抗洪救灾的一线，还是在祖国的边防线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一定在今天8月1号建军节这一天，向我们的子弟兵，我们最可爱的人，表示我们的由衷的敬意。你们辛苦了。 让我守在梦想，眺望未来。当我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今天呢，陈龙哈战胜了金廷之后，挺进到了之后的决赛，也是特别的开心。那么在赛后呢，他说祖国强大的保障哈才是他获得好成绩的最终的一个基础吧。我们来听听他赛后的采访。 因为之前练了这么久，练了5年，对，就是希望说自己能够在奥运会场上有一个好的发挥。我觉得今天自己做的还是不错的。因为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在这么困难的时刻，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方位保障的一个这种训练的氛围，包括所有的后勤保障，才让我们就是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这一年多的这个沉淀，我觉得还是做得还是不错。首先主要还是说发挥自己的这种

随着年龄的增长嘛，然后好多伤病的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我什么都不怕了。现在说实话，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一个冷门项目，我一直在用自己的热情把我们这个冷门项目带火，今天我做到了。我想证明的是，现在是我们中国时代，什么中国女子铅球，是巩立姣的时代。只要祖国需要我，我肯定会一直练，练到我练不动为止。 另外，中国选手宋佳媛19米14获得第五，高阳18米67获得第十，展现了中国田径队在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好，马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男子的百米的半决赛，将看到苏炳添。马上呢，他所在的第三组就要出场了，他现在是在第三道。 如果打开十秒就有机会。我们来看看这组他的对手，二道是圣基斯和尼维斯的选手杰森·罗杰斯。他在2011年的大邱世锦赛上和自己的前辈圣基斯和尼维斯的百米名将吉姆·柯林斯共同组队啊，是摘得了4x100米接力的铜牌。在三道呢是巴西选手卡米洛，他今年22岁，还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在第四道中选手苏炳添，亚洲纪录保持者，两次跑出过9秒91的亚洲纪录，那是在2018年的事儿。这个赛季呢，他两次打开十秒大关，跑出了两次9秒98。第五道，苏炳添的右侧是意大利选手雅各布斯，他是从美国转机加入意大利的选手。这个赛季呢，提升了自己的最好成绩，从9秒95来到了9秒94，就是在预赛第一枪跑出来的，状态火热。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巴克是美国国内选拔赛的第二名，仅次于布隆梅尔，他也具备10秒以内的能力。在第七道是南非名将西米内是非洲纪录保持者，9秒84的成绩在今年7月份创造了新的非洲百米飞人纪录。在第八道是英国选手乌贾在2015年曾经打开过十秒，创造了9秒96的成绩，但是2017年之后他再也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在第九道是科特迪瓦选手，24岁的科特迪瓦全国纪录保持者西塞，他是保持着9秒93的科特迪瓦纪录，同时也是非洲锦标赛的亚军。苏炳添第三次登上奥运会百米飞人的半决赛，事不过三，希望有突破，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极致。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而且31岁，下个月应该是这个月底就要满32周岁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东京奥运会田径比赛男子100米的半决赛，有中国选手苏炳添出场。 就是晋级线，如果能够跑出今年的最好成绩，就有机会直接晋级。 心都快跳出来了。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加速不错，苏炳添领先，顶住，苏炳添加速，有了，苏炳添加速保持住，苏炳添冲刺，哦，应该是小组前两名。 美国选手后程加力好快啊， 这组非常接近，但苏炳添应该有了。 来看看成绩， 苏炳添这一枪跑得完美， 关键在发动枪之后，苏炳添一直是保持半程领先， 开始了庆祝。 所以在冲刺的时候， 这 我的心都跳出来了。 从起跑开始，每一个细节都非常完美。 小马的对手呢，这个追上来的速度也非常快，非常接近。 32岁的老将，有机会踏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决赛赛场了。 哇，等着成绩，真是差之毫厘。 这个小组同样有多名选手在撞线的一刻非常接近，要等待最终的高速摄像的照片。 苏炳添此时也是躺在地上哈、啊，享受着这一刻，但是心情还是挺着急的。 苏炳添小组第一，哇！苏炳添创造了历史，他成为了第一个 9秒83吗？ 百米飞人决战的火种人，创造了中国田径新的纪录，而且他跑出了新的亚洲纪录9秒83。天哪！ 9秒83！ 32岁的苏炳添，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老将他的潜能在哪儿。9秒83，新的亚洲纪录，来自中国选手苏炳添。这是中国田径值得记忆的一天，这也是亚洲田径新的突破。苏炳添第一个 登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的黄种人。苏炳添看看这一枪，起跑加速衔接非常强势，起跑就领先，今天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三十米之后节奏保持得非常好，很稳。后边尽管 后半程稍微追了一点， 美国选手巴克和意大利选手在追他，但是他仍然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9秒83，第三次进入到奥运会的百米飞人的半决赛，苏炳添终于成了，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岁月不负追梦人，苏炳添圆梦东京奥运赛场。 9秒83，天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苏炳添个人的最好成绩。 而且我在想呢，这届奥运会的话非常奇特，那个第一枪呢打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这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的是杨倩啊，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姑娘，但是在这届奥运会当中闪光点却集中在30岁以后的一些球员，一些运动员啊，包括像37岁的吕小军在举重赛场，包括像32岁，似乎很多运动员都在32岁，今天的我们的 巩立姣32岁， 32岁、包括陈龙， 嗯， 包括呢苏炳添。那么在这届奥运会当中的话，为什么30岁以上的这些运动员，他们能在以往的基础之上，在又经历了5年的筹备期之后的东京奥运会上能够有所突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激动了我了，什么都不想说了。 确实，刚才这个确实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啊！这对于苏炳添来说的话呢，是一大突破；对于中国田径来说，对于亚洲田径来说呢，都是一大突破，能够站在奥运会百米的决赛的舞台。 对于老姜真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半决赛就打破了亚洲纪录，9秒83。 其实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早就在线上了，我们本来想要说其他项目的哈，来请进大家非常熟悉的体育评论人郭健，你好啊啊好、啊、不是，请进李维是不是？好，我们一会儿哈再跟前方连线。那么刚才呢，非常激动哈，9秒83， 嗯。 苏炳添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哈，目前在他这一组，哎，其实美国队的这位选手贝克尔也是跑了9秒83哈， 嗯， 然后第三名意大利的选手9秒84，这一组成绩都相当好，第四名还跑了个9秒90，比上一组好多了，上一组只有一位选手是跑进了10秒， 嗯 嗯，好，我们连线郭健啊，郭健，你好，郭健。 主持人好。 嗯，刚才我们非常激动的一起看了苏炳添的这个百米哈，您应该也是在关注哈。 对，这个太不容易了。 是，本来想 跑出9秒83了。 对，本来想跟您说别的话题，简直了，就是突然就插出了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苏炳添的表现哈。看这一组，刚才我说了，前两名都是9秒83，然后第三是9秒84，9秒90，到第五都是9秒96，这一组的成绩实在是太好了。 这组本来就强，这个因为之前担心苏炳添在这组跑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旁边这几个人太快了。 嗯 嗯， 结果有点像游泳似的。我记得前两天游泳，这个张雨霏就说，就因为我在这一组吧，旁边的人带的我们这节奏特别好。我想这个速度项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旁边如果有人跑得好， 对， 实力差不多的时候，那真是会出好成绩哈。嗯， 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苏炳添，我觉得他应该这个半决赛跑出极限来了。 嗯，我觉得可能决赛都不见得。 对，我觉得决赛应该不会比这个成绩更好了。 都甚至比这一组的成绩好了，我觉得都。 嗯 嗯，也是苏炳添，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最好的、最疯狂的一场比赛哈。 对，最完美的。 是的。啊，哎呦，回过头来，我再想想，咱俩之前应该约的是啥来着？说的是足球，因为已经产生了四强，那日本队也是非常不错哈。 嗯， 那么也请您给简单点评一下哈。 我觉得就是包括日本、韩国这次小组赛出线，然后韩国虽然被这个墨西哥打下去了，然后日本好像赢得很艰难，就是最后点球赢的，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跟这个中国国奥队就是年轻一批人的这个差距，已经是非常明显了。这个我们的国奥队是去年打那个U23亚洲杯的时候， 嗯， 是三场，一场没赢，这个没进球，这个就回来了，就是同等水平的。我们去的人应该是这个23岁，今年24岁，应该是这个年龄档，就是正在 已经应该能挑大梁的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在联赛里面表现的好像很好，但实际上到国际赛上真的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档次方面的差距。这个因为比赛是很难撒谎的，你什么样的能力就能打出什么样的比赛来。你像日本包括韩国这种球队，他们的个人能力都是很强的，虽然他们在打整体，但是你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个人能力，你是打不了整体的啊。你就包括那个巅峰的时候那个巴萨那么强，你很多比赛还得靠这个顶级前锋的个人能力， 是 就是他打整体的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具备这个能打整体的能力，然后这个往下说就是个人能力。我们的球员现在在他们青训的时候，他们没有接触这些的这个所谓的个人能力。就比如说你如果接队友传球的时候，你从哪个方向接，接完以后怎么办，你无球的时候干什么，我觉得这都是他的一种对整个比赛的一种理解，他的足球思维就是他的视野。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至于技术方面糙一点，我觉得这个还好说，但是他实在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比赛应该怎么打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差距呢，可能得现在这批这个12岁13岁的小孩再过五六年，就是至少一个奥运周期才能比回来。 嗯，那因为这个苏炳添的这个成绩这么好哈，突然一下让大家都觉得其他的比赛都黯然失色了，尤其是没有我们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参加的这个足球比赛，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关注。当然了，因为日本队作为东道主，同样也是多年来无论是成年队还是青年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他们的任何动态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 对，他们的国奥队这个一多半人都在欧洲，这个虽然现在不是这种顶级强队吧，但是这种欧洲的次级联赛，它其实对球员的锻炼这个强度也很大。然后我们的球员就是都是集中在这个中超这个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边，所以他没有这个非常好的能自己去，就像刚才苏炳添一样，他有高手的刺激，他才能突破一下。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人已经是踢的，这在我们这儿是不错的了。所以他在这个环境里边提高是非常非常难的。 好，也谢谢郭健的分享。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足球的动态，也同时再次祝贺苏炳添能够进入到决赛哈。好，谢谢，再见。再和大家确认一下，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苏炳添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也杀入到决赛。马上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李维。你好李维。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苏炳添冲刺的这个弯道这个位置，刚才看着我现在还没有平复这个心情，确实9秒83这个成绩应该是苏炳添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因为他昨天第一枪的时候他说要9秒85就已经很知足了，但是今天看到9秒83之后，苏炳添真的已经是累崩了。他在从这个缓冲区走回这个休息室的时候，整个都是擦着眼泪在往回走。我觉得确实可能今天苏炳添太发力，太想在这个比赛中证明自己了。我真的觉得今天特别的骄傲的一天，因为上午的时候看到了巩立姣拿到了铅球的冠军，这体现了咱们中国的田径上的力量。在晚上的时候，苏炳添在半决赛已经9秒83打破亚洲纪录进入到了决赛，这是咱们中国的速度。期待着吧，一个小时多一点之后，在这个场地东京国立竞技场看到我们的中国选手能够拿到这个百米的更好的成绩。我们不指望着奖牌，不指望着特别靠前的名次，但是如果苏炳添能够在决赛中再次证明自己的话，这已经是我们中国选手在男子短距离项目上的一个成功了。 刚才苏炳添这样的表现也确实我的心情跟你一样，立刻就被点燃了，到现在还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不管怎么说，以这样的表现能够杀入到决赛当中，我觉得决赛的成绩都未必有这么好哈，他们这一组实在是太强了。反正能够站在这个决赛的赛场当中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胜利了哈。中国这个短跑运动员努力了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哈。好，谢谢你的介绍，也像你说的那样，希望决赛当中能够再次看到苏炳添精彩的表现。再见。 好，再会。 所以我觉得苏炳添呢，在这次呢，能够在进入到半决赛，以破亚洲纪录9.83这样一个成绩的话，他所带来的意义，我觉得更加的深远，就是让我们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以苏炳添这样的一个年龄，32岁，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站在了奥运会的百米舞台当中，那么百米决赛的舞台，我觉得他的这个过程，他训练的这么多年的积累，那么他的使用的训练的方法，适合中国人在田径百米这样的一个非人的舞台上去展示，那么他所获得的这种科研的成果和以后对这项运动的普及，我觉得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指导性的意义。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提示大家，东京奥运会的赛程已经过半哈，可能看了这么多天的金牌也好，看了这么多天的这个比赛也好，您在这个心情上多少会有一点疲惫，包括像我们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么长时间的密集的工作哈，多少都有一点疲惫，但是刚才就是苏炳添这个冲刺，就几秒钟的冲刺，一下子又让我们 刺激了我们的兴奋点， 对，一下子就让我们回到了这个赛场当中，感觉到了这种巅峰体验哈。 真的不能够太过于兴奋啊，否则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有一颗超大的心脏啊，才能够承受呢应该将近3个星期啊，应该是3周的这样一个这个长期的直播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压力。那么今天晚上呢，应该是在8:50，按照赛程安排呢，将进行田径男子100米的决赛。那个时候，看看经过2个小时的休息吧，经过2个小时的休息吧，苏炳添会怎么样吧？ 我要去吃药。 啊，那个同时还要进行的是女子的羽毛球的决赛，陈雨菲呢将对阵戴资颖。 嗯。那刚刚结束的体操男子鞍马单项决赛，英国老将维特洛克获得了冠军，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获得亚军，日本选手宣和磨获得铜牌，参赛的中国选手孙伟最终是排名第8。那么再和大家确认一下刚刚出来的这个成绩，男子100米半决赛，中国选手苏炳添9.83打破亚洲纪录，在这一小组排名第1，杀入到今晚的决赛。我们还要说说有关冬奥会的消息哈。那冬奥会呢，今天由我们的记者徐真为您带来张丹张浩的消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随着悠扬的旋律，花样滑冰世界冠军张丹在冰面上翩翩起舞。在冰上舞剧《踏冰逐梦》中，张丹倾情演绎了花样滑冰运动员陆希云的成长历程。《踏冰逐梦》讲述了陆希云在身为中国第一代花滑人的父亲陆明红的带领下，执着追求，凭借顽强努力与搭档杜远洲携手奋进，最终实现奥运梦想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花滑运动在世界体坛上从寂寂无闻到大放异彩的艰辛历程。《踏冰逐梦》出品人玉飞表示， 花样滑冰本来就是一个竞技体育和表演艺术的一个结合，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发挥它最大的本身这项运动最大的魅力，那就是做它的演出。我们希望做一部体现这么多年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奋斗历程的这样的一个冰上舞剧。 冰上舞剧再现了张丹张浩组合都灵冬奥会中意外受伤坚持重返赛场的一幕。巡演中阔别近10年的老搭档张丹张浩将再度携手，对此张丹表示， 当时比完赛可能自己没有太多的感触，觉得自己是作为运动员我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完成奥运会，然后这一次其实找张浩回来也是我们希望老搭档程聚能再把这一段的经历给更多的青少年去传递一些正能量。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张丹张浩分别为冰雪健儿送上了祝福， 希望在2022年冬奥会让我们中国的运动健儿都能拿更多的冠军，然后享受自己在家门口的一次比赛。 因为生涯30多年嘛，都希望在家门口举办这样的比赛，其实我就差了1年半时间没有参与进来，其实挺有点遗憾。我也是希望这些优秀运动员在家门口中保持好的成绩，为国争光。 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到19点结束，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一起来分享这个快乐。林巴格说，本来一直沉浸在苏菲人创纪录的快乐当中，突然你们有说什么男足啊？这我也是后悔，我就想放下所有的话题，什么也不想说了。 但是我们还要提前对我们的这个嘉宾的尊重啊，因为提前呢进行了这方面的沟通，也安排了时间啊。那么乐乐乐还有一些朋友呢也在这个问到今天晚上的百米飞人大赛的时间，再次向您确认是在今天晚上，这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8:50，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提前打开电视机，提前准备好，提前进入到观赛的状态。 日下长河说，苏炳添起跑太出色了，他和巩立姣都是30多岁还能创造个人 PB， 中国田径真是越老越妖了。 personal 这个 best 啊，就是个人的最好成绩啊，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术语啊。托尼伟说了，9秒83是进入决赛8名成绩最好的。 是，我就说这个真的，决赛你那一枪绝对没有这组跑得好，太强了都。世界跑得最快的人哈，今天表现的也是最快的。哎，不知道博尔特是不是在家看呢？在家看完之后什么感受？ 他也想上来跑一跑， 抱着孩子，跑得不错。 因为他从来没有机会跟苏炳添在同一个跑道上去赛跑。 今晚有女篮吗？啥时候赛？小丽，你忘了吧？ 女篮是在明天的这个比赛，明天是下午4:20，咱们的中国女篮呢将会对阵比利时。 还有朋友哈也在关注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苏炳添的这个表现哈。说这成绩估计在亚洲能保持10年，十年不至于吧？ 其实我相信呢，苏炳添的成绩，苏炳添的现象啊，可以的带动这项运动的这个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铅球金牌啊，这个铅球金牌的巩立姣，其实呢在这项运动当中咱们是有传承的，他的老师李梅素，就是他的教练员李梅素，其实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中呢就已经拿到了铜牌，而且呢在同一年当中也创造了亚洲纪录21米76，而且当年呢在这个汉城奥运会当中呢拿到的这个冠军的拿到这个铜牌的成绩是21米06。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被突破，咱们在田径赛场当中呢，在竞赛里面的话，我恐怕像这样的成绩的话，还是能够有后来者能够超越。 刚才我们记者李维说他在现场太骄傲了哈，作为中国的记者，49城 VIP 说了，不光是中国人为他骄傲，就整个亚洲都是为他骄傲的，这太扬眉吐气了，跑得太快了。我跟你说，这日本人肯定也是啊，日本观众也会，哦，中国人太厉害了。 哎呀，苏炳添的这个现象的话，实际上是给咱们东亚的这个群体打了一个样。 是，我是谁，谁是我？你知道你是谁吗？但是我知道苏炳添是谁。他说苏炳添是 YYDS， 永远的神。 黑暗需要光明说，32岁可以跑这样就可以了。那到底是32岁可以跑这样的话，如果他再年轻几岁的话，是不是会比现在跑得更快呢？ 我觉得也是哈，这个东京奥运会延期呢，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对年轻人有影响，对老将也有影响。那像苏炳添这样的，他就准备的时间长嘛，是吧？就是可能会稍占点便宜，但是对有的老将，他就不得不退役了。所以说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哈。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坚持，只要有梦想去坚持，说不定就会实现。这也是今年呢，在应该说5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话，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包括马龙在今年夺冠之前的话，其实做了膝盖方面的手术，包括脚踝的手术，可能在这样严重的一种伤情之下的话，对于他今年能不能卫冕夺冠的话，恐怕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他实现了，也是32了吧？ 有朋友说太燃了，对呀，这比赛真是半决赛当决赛跑，是，我觉得这个决赛绝对比半决赛精彩100分。 哎呀，无时无刻不在的说，时间不止啊，打底20年，这9秒83打底20年， 打底20年，那有点太看不起咱们亚洲的球员了，的这个队员了哈。有人说这个半决赛跟决赛是两回事儿，反正决赛的时候别强跑，尽量去跑呗。这一枪下来，大伙儿这心都给提的呀，都喊要吃药啊，看来是，看哭了，看哭了。我反正刚才有点热泪盈眶了，不知道大伙儿是什么感觉哈， 也特别激动啊。我们看刚才有朋友在问，原来的亚洲的百米记录是9秒91啊，这是在2015年的亚洲田径锦标赛是男子百米的决赛，卡塔尔的奥古诺德当时创造的这样一个记录。 好，精彩还会继续，晚上百米决赛再见，希望苏炳添能够创造好成绩。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伙儿的陪伴。